是不敢递给他。 学者，作词薛之谦，读歌人左立。像海浪撞过了山丘以后，还能撑多久？它可能只为你赞美一句后往回流。那娇艳的花盛开后等你来，能撑多久？还是被诗人折断的伤心了，换歌词一首。像海浪撞过了山丘以后，还能撑多久？它可能只为你赞美一句后往回流。

种沙林也上，可嗅到种沙林也上，梅花儿的少春旁，金色的柠檬味道，我迷了害羞的彷徨，仿若精灵的悠扬，摘下星星带上你的肩膀。假如当一扇门任过往人推敲，变迁留少不及你有原始的美少，那松土青冷是我被误解的曲调，甘愿是条鱼游历澎湃是江潮，纵然是月影可推比天边拂晓，若等霜雪雨来到，化你御寒的袄，却无奈缘自蹊跷，有我生负寂寥，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，沿海中我曾飘摇，踏过无尽千山长路，知多少是否残存人未曾年少，往事 破尘嚣，我甘心困你

求我别离开。 手牵着手，一起走最。

FM 98.2，把青春还给你。

抬起手，

场的冷抗，微笑不露声色的张扬。厚望我，还知我，不爱我，还难过，不痛过，也笑过，失落也复活。 最后一次